如果下辈子我们还能碰上，请轻轻地叫我一声亲爱的，在听到的那一刹那，我一定一定会热泪盈眶。爱在七夕，相约蒲然之情书七夕活动，由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。这位网名叫看上去很美的听众，获得由三河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，请于9月10日前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，电话715563030。感谢收听参与。 以史为镜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半赤峰王脸把眼睛一瞪，桌子一拍，啪，勃然大怒，赵川住口，你收回你这套去吧，我正想找你算账，还找不着你呢，你居然在我的面前敢提这嘴无理的要求。徐良是个什么人你很清楚，他能跟一般的老百姓相比吗？要是一般的人死了死了一死就了，慢说要人头要尸体也现成，唯独这个徐良例外，绿林人提起他来都恨得牙长四指，他即使是死了都死有余辜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们要他这个脑袋没别的用，我要在别云峰狼牙涧召开一个人头大会，撒请帖传请宴，把五宗十三派81门的高人我都请来，是凡跟徐良有仇的人我是一个都不让，大伙要祝贺3天，每人给他的脑袋上砍他一刀，拉下块肉来，这才能去我们的心头之恨呢。你还跑到这要脑袋来了，方叔安，你真是神魂颠倒，恬不知耻。我王典是交朋友的人，最注意义气二字，当年念你救过我的性命，开创此山不易，我这才接待你，我也不伤你，你马上给我下山，往后咱们一刀两断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往后你要再来可讲不了说不起，我要你这条性命。爱虎一听脑筋就蹦起来，身子一动，身下的这个椅子嘎吱一响，方叔安赶紧用手把他摁住了，心说我的爷，你别发火，你得听我的，在这地方发火没用。爱虎明白了就没动，方叔安一点都不着急，听王典把这套词说完了，方叔安乐了，大哥干嘛那么大火啊？不错，当初我为这座山出过力，咱哥俩一个头也磕在地下，我对你确有救命之恩，不过那是过去的事儿，我不希望你报答我，您呢往后也别提那个事儿，就自当那段历史没有，咱还说现在的事儿。那么刚才我说让您把徐良的脑袋给了我，我认为没什么不好，别看你无情 我姓方的不能无义，我劝大哥千万别开这人头会，对你没好处。我问问你，你要开这人头大会，兴师动众，把那些人全拘到你的山上来，当然了，从表面上看你半只锋芒点是个光棍，人们赞成你有能耐，但是你看到另一方面没有，你可惹了大祸呀。别看你当初占据此山平安无事，官兵也没动你，倘若你真要开人头大会，我想官府就不能置之不理了，起码说我们开封府能跟你玩吗？我们是要给徐良报仇的，到了那时候恐怕你就坐不稳当了。大哥呀，你是个明白人，可不能干糊涂事。如果现在您把徐良的人头给了我，我回去给我干老出丧发病，我还可以在开封府众人的面前解释解释你的为人，官府对你这个恨劲儿还能小点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徐良之死并不是出自你手，是别人杀的，跟你没什么关系，可你能把人头献出去，就说明你有悔过的表现。再往下一步说，我可以料到这开封府肯定要捉拿杀害徐良的凶手，您再把凶手往外一献，从兄弟我这说，一定不打你的别云峰狼牙剑，你还当你的自在大王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倘若不听我良言相劝，真开这人头会，你是不能自拔，悔之晚矣呀。哥哥，这阵我劝你，你是忠言逆耳，你不定多恨我，可到那时候你就知道你兄弟是向着你的。我哥哥望你三思，别说了。王典站起来用手指着方栓，大头鬼，你再要多说一句我摘你的牙。我王典的为人你清楚，做了不悔，悔了不做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既然我当了山大王，敢对抗朝廷，我还有什么可怕的？你就收起你那份好心，来人，送客。什么叫送客？就是往外撵。方栓一看王典什么也听不进去，也有点挂道劲，他把大脑一晃也站起来了。哎，姓王的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今天咱把官面的事抛到两边，我上这儿来，我是弟兄之情，我来看看你，你别这么野蛮对待我。既然话我已经说出来了，我还有个毛病，说出来的事我就得办到。徐良的脑袋你给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，我是非烧着走不可。一句话把王典气乐了。方栓，你跟我耍什么泥腿？你就忘了谁说了算了？那么我今天就不给，你能有什么办法？你不给就不行啊！不行你打算怎么办？怎么办也不行，你是非给我不可，你给不给你说个痛快话，这不跟没说一样吗？旁边就气坏了电光侠火玉贵，大哥哪有功夫跟他废话，像这种人他是开封府的爪牙，就是咱们弟兄的仇人，咱们之间 没有共同之处，干脆你就把他撵出去就得了呗。正在这时候，白莲花燕峰站起来了。燕峰躬身施礼：“大寨主，二寨主，我说两句话，放不得。”“ 嗯， 此话怎讲？”“哎呀，二位寨主啊，我可不是理解你们弟兄之情啊。方才二寨主说的对，方若安现在不是绿林人了，他是绿林的叛徒啊，如今给开封府当了走狗了，平杀灭岛，专跟咱们绿林人为仇作对，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呢、啊、怎么能把他放了呢？”方若安刚才说的是瞎话，如果他要念弟兄之情，他一个人来了，再说深点儿，你也不能怪他，谁让你们哥俩过去不错呢？可这不是这么回事，你看看，他把爱虎给领来了。爱虎是什么人？是国家四品官，是徐良磕头的把兄弟。他把开封府的人领进冰冰峰，分明是没安好心呐、啊。而且爱虎连过三道山口，对我们山上的事情已经料知一二，将来回去调兵攻打叠云峰对咱们有什么好处？话又说回来了，知道的大寨主二寨主念弟兄之情把他撵下去了，不知道的必然会怀疑大寨主惧怕开封府的人，来了还得接，走了还得送，岂不对你脸上无光啊？二位寨主，要依我的主意，赶紧传话，把他们俩拉到外面枭首示众，咱们一起祝贺人头会，你看怎么样？燕峰刚说完，紫面金刚王顺也站起来了。二位寨主，方才燕寨主所说一点不假，您要讲这弟兄情面难却，我愿意当个刽子手。说着的探榜被苍啷一声把假牌的大魂刀拽出来了。群贼一看一阵骚动，各位兄弟说的对，对对对，断他断他断他，大寨主不能让他们走了，把他们断了，把大厅的厅门就给堵了。爱虎一看把衣裳甩掉，苍当把七宝刀就拽出来了。爱虎就要伸手，被方若安一把给拉住。老叔你先等等，着什么急呀、啊、怕什么？他们是要攒鸡毛凑胆子，我这人有个毛病，我得把话说完了再说。你先坐会儿坐会儿。爱虎没办法又坐下了。方素安换个大脑袋来到王典近前：“大哥，行了，咱哥们的交情我看呢、啊、到此也就算结束了，但是话我还得讲明白。”他一扭身指着白莲花燕峰：“哎，燕峰啊，哎呀，你还跑这支嘴来了，你没想想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们哥俩是人吗？你大哥燕飞白菊花奸盗邪淫无恶不作，你小子叫白莲花损阴丧德，更是顶风臭着八百里呀、啊！这是我方说还没在山上，我要在叠云峰连门口都不让你进，因为你做的那事儿缺德。咱们绿林之中良莠不齐，有的为穷困所累挺身走险，我认为情有可原，有的为了吃口饭也在所难免，唯独他妈是你、嗯、你采花盗柳，你净干些什么事儿？谁家没有姐妹，谁家没有老少啊？你这组人还在人前多嘴，真叫我可发一笑，你给我滚。 逼住你透嘴，这地方没你说话的地方。我王栓就是脑袋掉了，我是个人物，拍一拍叮当山响，四面见线，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，你还跑这添油加醋呢。哎，可然后又训王顺，哎，王顺，你说 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你要是跟徐良有仇，你公开定个日子，你们俩当场比武，你把徐良大卸八块，算徐良没能耐。我说你这个倒挺好，明明不是徐良，硬装徐良，眼眉是黑的，你会染成白的，冒名顶替给人家栽赃陷害，你算他妈什么东西，你真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呀、啊！你跟谁都比不了，今天你跑这地方来了，你就在狗洞里头眯一会儿就得了，吃点残茶剩饭，苟延残喘，对付着活着，你这就应该满意。你瞧瞧，你还在众人面前摇头晃膀，挑拨我们弟兄的感情，我说你也太不要脸了，干脆把你那脸皮骗下来，给方爷做双靴子穿得了。你看方官没鼻子，说话可够损的。哎呦，这一套话把这俩贼损的面红耳赤，尴尬的嘴没词儿。他们俩不说话了，飞剑仙朱亮说了话的。二位寨主，老朽插两句，看见没看见，这个方酸吃里扒外啊，我早就发现他不是东西。在阎王寨之时，他就管徐良叫干老，那时候他就暗地之中给开封府卖命，要没有他，阎王寨不至于失败，要没有他，徐良也活不到今天。这方川就是罪魁祸首啊！我看他的所作所为比徐良有过而无不及，这是绿林之中的个败类，寨主你怎么跟他能讲交情，不如赶紧传话把他乱刃分尸得了。方川一听一转身，你呆着，你呢呆呢，寿星老尿炕，你老没出息。我朱亮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你别讲你剑客，你给剑客都丢人，你在阎王寨待不住了，找地方眯一会儿就得了呗，你要跑到这儿来了，攒鸡毛凑胆子，我一见你我都替你害臊，我姓方的要换成你呀、啊、尿跑尿我也得淹死，你还跑这支嘴，你可把朱亮气的脸也红了，半只风往脸一看，不像话。你说这就把方叔安给放了，岂不引起公愤？啪！他又一拍桌子，来人，把这两个人全给我拿下！偏副寨主喽喽兵就等着这句话，他呼啦朝往上一闯。爱虎也挺明白。二虎一想，我在这动武白扯，这帮贼之中拉出哪个的都比我强，我是白费劲呐、啊。等打了半天再叫你抓住，不如不伸手。二虎想到这丑方说案，你看怎么办，马蜂把刀扔了，再捆我也不伸手，要跟他们伸手显得咱爷俩栽了。其实方素案呢更贱，准知道身手也没好，把小片刀螳螂也扔地下了，搂着兵往上一闯，把他俩给捆上了。刚捆上，方素案就挣扎着，哎，大哥大哥，我再说两句行不，有话说吧，快说。哎，好嘞，我你真行啊，刚才还张嘴救命之恩，闭嘴我还对山上有好处啊，对待恩人就这样，行了，我服你了，我这么办行不行，你要把我们俩压到这儿，你可不算人物， 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大丈夫受杀不受辱，我们自求速死不求活着，这乃是开封府官人的本色。皱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，哎，给我们来个痛快，行不行？ 可以，我成全你。 哎，谢谢，这是头一样啊。第二样，我说大哥，把我们杀了不要紧的，你可小心这后果，必定有人给我们报仇雪恨。我还把个底交给你，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。我们魏从来的时候充分估计到这组情况，知道你们翻脸无情，但是也做了充分准备。你知道我们都请了谁了吗？ 哦， 王典一听这是主要的 啊、哦，你们都请谁了？ 嘿嘿，明人不做暗事，我告诉你，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来几个人，白云剑客夏侯仁，一字峨眉马凤姑，寒江孤雁夏云凤，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已经来了，守住叠云峰的东庙。你还知谁来了吗？冰山北极岛风上人雪珠莲领着八大弟子也来了，乾坤五老、辽东六老、中山五老、云南三老，我们全请到了。这些人要把山峰给包围住，还有你的好处吗？大哥呀，你及早做点准备，你得请那些高人能对付得了的，要对付不了的话，你后果是不堪设想。好好好，我谢谢你。倘若是真的，我就做充分准备。话说完没？ 嗯，说完了。 吞噬。爱虎一听，他妈都废话。心说方川，你这人说说就下道了，你说这玩意有什么用啊？还要求快点死，咱们要死了怎么够三哥报仇啊？哎，我算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，还不如我自己探山呢，跟你来这一趟，我哎呀，这后悔就甭提了。爱虎是摇头叹息，可是刚走到厅门，这方官又不走了，转回身来，我大哥，我还有两句话没说呢。王典知道他是个蘑菇头，方官还有什么话？我说你真讹你，就忍心把我杀了吗？过去我救你可不容易啊，煎汤熬药，端屎端尿，伺候你两个多月才把你救活了，你就这么对待人，我脑袋掉了不费劲，早晚你一闭上眼睛，你不怕我的冤魂把你掐死啊？啊，人们讲究起来你是忘恩负义之辈，谁还敢教你？我真格定你就下死手吗？王连连也一呼，放出来，你废话，刚才我说过你是我的恩人，我并没不承认这一点，这是你自己找死，与我有什么关系？ 废话， 人都想活着，谁想找死呢？没那么一个，那是叫你逼的，我没办法才那么说。我说咱这么办行不行？徐娘的脑袋你到底给不 不给？ 不给啊，这事定下了，咱别费吐沫了。我说你把我放了怎么样？我回去可不没别的，我搬兵去，回来揍你，你敢不敢？你要是个光棍，你把我放了；你要是胆小，你公开承认一句，我二话不说了，怎么样？方栓呐，方才我讲过，做了我就不怕，怕了我不做，你们爱谁来谁来，我无所畏惧，不就是放你回去搬兵吧，你随便，现在我就放你。哎，这才叫好汉。好了，解开吧。那王典拿他真没有办法，一琢磨干脆我放他这一回，省着往后他老翻小肠，说出这玩意叫人心腻了。 因此王典做出决定，把方叔安给放了。哎呦，紫面金刚王顺一看不好，大寨主，这使不得，放虎归山必要伤人，他到任何时候也得跟您委头作对，你何必以夫人之心非把他放了不可。本在话语出口不能更改，就把他放了，他也翻不起多大的风浪。方叔安活动活动筋骨，我大哥，我们来可是一对儿，你这玩意把我一个人放了，我老朱怎么办？高个手吧，把我们俩一块放了。 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由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“爱在七夕，相约蒲然”之“情诗七夕，爱的诗词”精彩展播。这首冯延巳的《夜惊人风乍起》，听众李文静送给田月明。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，斜眼鸳鸯相镜里，手罗红杏蕊，豆压栏杆独倚，碧玉搔头斜坠。冬日望君君不至，举头闻鹊喜。李文静说，你常年在外工作，可知我心中的思念，不求你挣多少钱，只希望你能平平安安回家。亲爱的，你听到了吗？我在品味1033的电波等你。爱在七夕，相约蒲然之情诗七夕活动，由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。听众李文静可获得由三河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。9月10日前请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，电话715563030。感谢收听参与。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收藏。 细脖大头鬼方叔安打算回电房前去送信儿，由于心绪烦乱，把道路走错。他正低着脑袋走呢，突然听见有人喊了一嗓子：“那个人闪开呀，快躲开，你不要命了！”把方叔安吓得机灵了一下，猛掌身躯，定睛瞧看，就见从草丛之中跑出一只大黑熊。这只黑熊啊，显然是受了伤了，脖子后面血肉模糊，就见它毛扎着着，呲着獠牙，举着双爪，正跟自己打了个照面。离着这只黑熊不远，追了一个年轻人，这个年轻人手中擎着一条大棍，就像飞一样，是边追边喊。方叔安哪见过这个呀？他一瞅这只猛兽奔他来了，把他吓得是魂不附体呀。他深知黑熊这种东西最野不过了，有时候肠子被猎人给扎出来，他还拼命呢。这要把我抱住，我这条命还保得住吗？咦，我的娘啊！仗着方叔安腰眼灵活，脚尖点地，噌， 就跳上一棵大树。他要不会这点功底儿，今儿个就真交代了。这只黑熊认为前面这人是拦着他，一看这人上树了，黑熊就没理他，照样往前跑。就在这时候，追他那小伙就到了，就见这小伙把大棍往空中一举，好畜生，我叫你伤人，你就给我宰这条鱼，照着这黑熊就是一棍。这黑熊没回身来，嗷嗷直叫，奔这年轻人就扑过去了，一人一兽就厮打在一处。方若安骑到树杈上，手分枝叶，瞪眼往下看着，这一场搏斗真使他是惊心动魄呀！哎呦，他一瞅这小伙的武艺可真高，蹿高蹦还滴溜溜乱转，那黑熊扑了半天也没扑着他。最后就见那小伙把掌中这条棍子一举，正打在黑熊后背上。奇怪的是，棍子打上之后，砰，闪起一片火光，紧跟着冒了一股黄烟。再看这只山熊，浑身上下全是火了，就好像个大火球。这只黑熊受不了了，是就地翻滚，眨眼之间烧个皮焦肉烂，真正成了个大肉球了。在这周围散发出一股腥臭的胡椒味，那个年轻人往后一撤身，把大棍一背，一阵的冷笑，呵呵呵，我再叫你在这猖狂，我再叫你伤人，这回你老实了吧。方叔安一看，这小伙谁呀？他使的这是什么棍子？怎么一打还在冒火的？哎呦，难得难得。老方双腿一飘，蹭从树上跳下来了，离老远冲这小伙抱拳，哎呦，小兄弟，辛苦辛苦辛苦。年轻人回头看了看他，因为方才见过，也就没感觉到惊讶。这小伙瞅瞅方说，哎，挺大个子，这脖子挺细，脑袋挺大，顶着脸还没鼻子，脑袋大还戴个小帽子，手里拎着一尺多长小片刀，看来是十分好笑。这年轻人乐了，呵呵，我说你谁你？你的人怎么走到这儿来了？这是遇上我了，不然的话你还有命啊，非得为了黑瞎子不可，你胆子可真不小。可说呢，我要到这办点事儿，慌不择路，我把道走错了，误走的深山，才遇上这场麻烦。我小兄弟，没你把他治死啊，我这条命真保不住了。你要这么说，你还是我恩人，恩公情上，受老兄一拜。对对，别客气别客气，其实我也不是专为救你，我撵这山熊啊，撵了两天了，今儿个才算把他给堵上，这是无意之中的把你给救了。哎，你是哪儿的人呢？方叔安一想，你说我说实话不？ 说实话又怕他跟叠云峰的贼有瓜葛，再把我出卖了，不说实话吧，觉着对不起人家。他就仔细瞅瞅这小伙，他一看这小伙身高75寸瓜龄，细腰梁宽膀扇扇子面的身躯，面似淡金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挽着日月法嘴，墨根上系着5色的头绳，身上穿着青缎一身短靠，犀牛皮的板带沙腰，脚底下蹬双撒鞋，撒鞋上还系着鞋带，显得那么干净利落，看样子不像贼。方栓把心放下来，小兄弟，这样问起来，那我就不必瞒着你了。我不是本地人，我是东京汴梁来的。那么远呢？那你在东京哪行发财？那你猜呢？我看不出来，你是保镖的。错了，我是当差的。当差的？那你怎么不穿官服啊？你在哪个衙门？方叔安把大脑子一晃，我们这衙门也小有名气，老弟你听说过没？有个道座南衙开封府，小心就在开封府混饭吃。年轻人闻听睁大了眼睛，啊，你在开封府包着人的衙门？ 对了， 我跟你打听个人，你认识不认识？你说吧，谁？说这个人虽然不在开封府，但是也在东京，此人人送绰号飞茶太保钟雄，你认识不？ 哎呀，钟太保，那我们太熟了，那是我老哥哥。 其实方叔安呢，这叫信口开河，他跟钟雄根本不熟，只是闻名，另外这辈儿也不对。从哪方面讲，他跟钟雄也不是弟兄，但这小伙信以为真了， 是吗？ 你知道钟雄是我什么人吗？ 是你什么人？ 那乃是我爹，我就是他儿子，我叫钟林。书中代言，这小伙是钟林吗？一点不假，他还有个绰号叫日月飞行小太保。在前套书咱们讲过，蒋平七位英雄攻打君山寨，起义结败，收降钟雄，打那之后钟太保倒戈投降，保了大宋，这才走向正路。钟雄有俩孩子，一男一女，女儿叫雅南，男孩就是这个钟林。后来君山平定了，天下一统，飞茶太保在宋朝居官，他这个孩子呢就委托给好朋友南昆仑司马真，让他传授儿子武艺。这南昆仑司马真是个出家的道人，跟钟雄交情过命，大包大揽把这事儿就答应了，这才把钟林带到庙上学习武艺。这座庙离这就不远，庙的名字叫火云宫。钟林呢学武艺，平常没事就到山上行为打猎，没想到今儿个巧遇方叔安， 一听说他是开封府的，想起他爹来了，当场就报名。方叔安这个人呢、不亲假亲，不近假近，一听啊假装高兴， 哎呀， 你就是钟林的好孩子，变模样了，跟当年大不相同了。哎呀，那阵你还记得吗？没事我就哄着你玩，到你们家串门去，我常见着你，你还在我胳膊上拉青屎呢。钟林脸一红，嗨，您还提过去那事儿干什么？小孩他不懂事儿吗？ 你硬说呢， 我也没笑话你。哎，孩子，你不在君山，你怎么在这？老人家您不清楚，我跟我老师正学武，现在还没满徒呢。 你老师是哪位？ 南昆仑司马真呢。 哎呀，剑客呀。 他在哪儿住？离这儿不远，过两架山梁就是。庙的名字叫火云宫，他是那块的观主，我就住在这儿，过年我才能回家呢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没想到咱爷俩在这儿遇上了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按理说呀，我应当到庙上坐一坐，看望看望你师父，替你爹的呢也向人家表示感谢，谁让我跟你爹有交情呢，对不对呢？可有一样，我现在有公务在身，我得赶紧赶回去，我咱爷两个就得分手。钟林一听有点割舍不得，您贵姓啊？ 我呀，缅甸姓房，叫房叔安。 哪个房？ 就是盖房子的那个房， 叫白了就叫方叔安， 哎，怎么的都行吧。 哦，那您住的什么地方？ 葵花岗，王家老店。您要有事到那儿去找我，听不听见？ 哎，我知道葵花岗。这么办吧，大叔，您先回店房，我现在回去去见我师父，跟我师父请个假，我到店里去看您去。您一半会儿不是不走吗？ 我哪能走呢？ 看着样过年的今天我也走不了。就这样，日月飞行，小太保钟林回庙上见老师请假去了，方叔安退回原路才回归店房。您想想，他把道走错，再见着钟林一耽误，再回来就到了第二天天亮了。方叔安一夜都没合眼睛，本来脑袋就大，如今显着更是头重脚轻，脑袋嗡嗡直响。迈步一进店房，迎面正好遇上蒋平蒋四爷。 我叔安回来了。 你，哎呦我的爷爷，您什么时候来的？ 蒋平说昨天晚上赶到的。说话之间，南侠玉猫展胸飞，鹤妖狐智化，圣手秀士冯娟，义侠太保刘世杰等等众人在屋都出来了。方叔安这才知道，他陪爱虎上山的时候，蒋平他们赶到了。哎呀，方叔安这心呐，多少才踏实一点，总算人都来了，得把爱虎这个事儿跟大伙说说。来到房中，蒋平还没等问呢，方叔安口打嗨一声：“ 四爷爷， 嗨，坏了，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啊！现在咱是倒霉起家呀， 孩子，此话怎讲？” 我老叔爱武啊，方叔安这一咧嘴带哭腔，可把众人吓坏了。你想想，最近接二连三出了多少不幸的事儿，在阎王寨返回东京，头一个不吉利的事儿，徐良贪了人命官司， 好容易把徐良给保出来，三义宾天，卢邦韩章徐庆死在紫面金刚王顺之手。紧接着三艘安乐公府，这帮贼人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徐良不听劝呐、啊，追赶那个紫面金刚王顺，结果在葵花岗又丢了脑袋。现在爱虎又出事了，这种打击谁能受得了？屋里的人就炸了，哗！说爱，怎么回事？快说，爱虎怎么的了？别着急，我老叔倒是没死，让人家扣到山上了。你们先别着急，听我慢慢道来。方叔安就像说书似的，把跟爱虎上山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。最后他说半赤峰王典中了我的激将法啊，这才把我放了。我回来的目的是跟大家报告这个事儿，想办法救爱虎啊。人死了的是不能复生的，但是活着的咱想办法呀。搁到八宝殿云峰不保险呢，说不定哪会儿就掉了脑袋了。大伙这才明白怎么回事，怎么办吧。蒋四爷晃着小脑袋背着手在屋里头是转来转去呀、啊。您看蒋平啊更瘦了，本来他就骨瘦如柴，这阵更是皮包骨，上秤腰一腰连70斤分量都没有了，两腮深陷跟那老母猴差不多少。蒋平能不发愁吗？现在带出这么些人来，他想起来临行之时包着人拉住他的手再三叮咛啊，让蒋平这一次一定要给徐良报仇，把人头找回来，另外要抄灭边云峰青松狼牙剑，不办到这个别回开封府。现在是千斤重担压在蒋平身上，爱虎又出了事，真好像火上泼油啊。四爷是一筹莫展，屋里的人也没主意了，年轻的弟兄呢就是知道一个字打。沈明别过来，四叔我看您不用发愁，事到如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，您老人家赶紧调兵吧，攻打八宝殿云峰青松狼牙剑，我们宁愿死在阵前也不受这个窝囊气。蒋平把脑袋晃了晃，孩儿哎，你说的简单，我们大活人在人家手心掐着呢，不调兵攻打还则罢了，这一起兵那块就开刀了，爱虎还活得了吗？要想打山也行，得先把爱虎救回来，可不能操之过急呀、啊。 也对， 沈明杰一听也真是这个理儿。 要那么四叔，这么办吧，夜探边云峰，到那想办法把爱虎兄弟救出来。 谈何容易呀、啊！你没听苏安说吗？现在八宝殿云峰上都是什么人呢？他们要召开人头大会，发请帖，传请柬，把天下81门的人都要请来，光这巨寇飞贼就不下1000余名啊！你我怎么是他们的对手？我问你们，那个假徐良、紫面金刚王顺，谁打得过？你沈明杰行不行？那个飞剑仙朱亮，谁惹得起？况且还有王金龙、电光侠、火玉贵，还有那么多帮凶啊！就我们在座的众位，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， 按吧按吧不够一晚，不白送死吗？死是小事儿，这千斤重担谁来挑？如今当今天子，开封府的包相爷都在拭目而待，等着咱的好消息。咱一步走错，满盘皆空啊！孩子，头脑可别发热，得好好想想万全之策。 大伙一听啊，蒋兄说的对，可是什么叫万全之策？上哪儿找人去？朋友不少，远水不解近渴呀。可是到现在实在没有办法了，也只好请人了。那么一旦爱武出了事，那也讲说不起，因为实在是力不从心。蒋平跟贺瑶湖之话南侠展雄飞商议之后，准备了文房四宝，一口气写了几十封信。头一封信下到云南昆明府三老庄，聘请云南三老出头帮忙，请的是古莱西、索九尔、梅花千朵、苍九公、闹海老龙神、苗九溪，让三位老人家见信之后速速赶到葵花岗王家店。信写完了，封好了，派专人骑快马以800里的速度送往昆明府。至于什么时候能来，那就讲述不了了。蒋平第二封信写给辽东六老，这封信就派人送到军州卧虎沟，聘请铁面金刚沙龙、大刀镇陕西严正方、翻江海马上军义、浪里波条十万魁，另外到大相国寺聘请北侠欧阳春。这属于辽东六老。第三封信派人下到陕西古凤寨，聘请陕西的二绝金睛好斗梅良祖、神行无影道骑驴、老剑客古云飞。再封信下到河南登封镐嵩山少林祖院，聘请少林名僧参加。咱这么说吧，东西南北中五路的镖头、各门的门长、三亲六故、知己的朋友，全都发出信去。你别看信发走了，远水不解近渴呀。最近的就是开封府的，往返也得10天以后人才能到，何况是云南、西北、辽东，那就不定什么时候。蒋四爷仍然愁心不减呐、那么怎么能把爱虎